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歡迎大家翻嚟咧，係浩浩雙雙嚇。今晚嘅講題仍然咧就南美見聞錄。咁我本來咧想話一開始啊講阿根廷嘅，但係點知話補充少少巴西咧，講下講下咧都講咗兩節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但係即係講翻頭先嗰個森林嘅面積啦，統計顯示，其實如果我哋以1970年當時嚇睇翻亞馬遜森林嘅覆蓋率同今天咧，其實已經咧係減少咗接近20%啊。好紧要啊！70年到而家，其实个面积系好大，20%，等于好多欧洲小国成个国家嘅面积嚟噶啦。咁呢个系好令人忧虑嘅吓。好啦，咁样咧就当然咧我又想补充少少，因为最近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咧，就知道巴西咧系发生紧一个政治危机，就系佢嘅总统 系， 其实一位女士嚟嘅，女总统而家巴西叫做罗塞夫啊。咁但虽然个名字唔系几好，佢用个夫字，我唔知啱译唔译做罗塞芙啦吓，芙蓉出水个芙啦，但佢都系用呢个夫妻个夫，咁啊系女士嘅。咁但系咧，佢而家咧就国会发起就一个弹劾嘅行动。 嗯。 主要当然咧就好多罪状啦，列出系嘛，即系话佢又贪污啦，主要都系话贪污啊。又话佢竞选嘅时期啊，啲数啲账目又唔清唔楚啊。又话即系嗰阵时又。都係其實主要，等我睇下先啦。即係主要有啲咧就話係唔好錯啦。通過咗有一個嘅憲法修訂案咁咧，就話可能會削弱咗國家即係打擊貪污嗰個力量啊，諸如此類啦。即係好多嗰個叫做 PEC 37咁樣樣啊嚇。咁樣咧就，但係我另外睇翻咧，網上一啲嘅言論、一啲評論咧，就直指話今次咧其實係真係一場差唔多係政變，因為佢係當然。理论上你系可以有呢个程序， 军队有咩动作？ 但系呢个暂时未知，但系其实带头嘅就系副总统，嗰、个咧就 系 叫做特梅尔啊，但系呢位系男士嚟嘅，今年已经75岁啦， 哇！ 但系咧啱啱唔知前两日啫嘛，前几日咪有单新闻就话有一个泄密啊，就话呢一个特梅尔咧就同其中一个嘅唔知个国会入面呢个乜嘢啦吓，友好咧就通讯咧就外泄。就讲嗰个通讯入面咧，唔知系电邮定乜嘢啦，系短信啦。就话如果佢一落台咧，我就随时准备，我就可以 step up， 我就会取代佢个位置啦，预备好啦咁样样。咁样即系啲人话，哇！咁你咪即系搞政变啦，你根本其实就系想整冧佢吓，取而代之咁。咁而我喺网上睇有啲言论咧，嗱呢个咧，大家就自己做判断啦。你又上去睇，我真系噶，我就打个字，我都话而家我上网咧，我直情都费事。即係去邊度 search， 我淨有咩問題呢，我就成條問題打喺個 URL 嗰個 field 添，連 Google 啊 Yahoo 都唔使去啊，直情喺 URL 嗰度就打啦，真係啊，我好誇噶。 即係 Google 啦。 係啦，我咪直情話，我話 is the impeachment 啊 ，impeachment 呢個英文就彈劾啊嘛 ，of 呢一個 Rousseff 就係羅塞夫啦嚇，就coup 咧 ，coup 咧即係法文嚟嘅 ，coup d'état 嚇 ，coup d'état，coup d'état 就即係政變啊，但係我簡稱就係 coup。咁我一打呢一，然後打個問號啊，真係嚇，咁就真係好多篇文章，即係好多個 website 出咗嚟。咁當然我咁問，就自然梗係有個你可以話叫做選擇性嘅偏差啦嚇，因為有個 bias 喺度啦。咁好多篇文章梗係話就即係猛烈批評，就話其實而家呢個基本上有一個政變。咁呢個政變咧點解咧？因為呢個羅塞夫咧基本上係秉承嘅上一任嘅總統，上一任嘅總統咧。佢就係2011年係上任嘅，即係5年啦，而家呢個羅塞夫。咁但係佢上一任呢就係、是、03年上任嘅呢就叫做係盧拉達席爾雅叫做 Lula da Silva 㗎。Lula da Silva 係男士嚟嘅、啊、今年應該都係75上下啦。咁但係佢2011呢就交棒俾呢個羅塞夫。其實呢個羅塞夫呢就係佢嘅即係得意門生嚟嘅、啊。即係完全就係秉承佢個套嘢嘅。咁個套係乜嘢呢，其实基本上佢哋嗰个党就系叫 Workers Party， 就系工人党。咁所以咪即系叫做系叫左倾嘅政党啦。咁所以佢哋推行嘅政策，即系由03年开始到而家13年嚟咧，基本上其实当然所谓左就唔系话真系走共产党嗰套，而系叫中间偏左，即系 left of centre。但系即使呢个中间偏左咧，仍然咧都系令到好多人唔高兴，即系。所以有好多分析，我睇网上啲言论咧就话，佢因为呢十几年嚟嘅政策咧，即系呢两司徒啊。 就係、是、得罪咗好多即係國際嘅大財團啊，即、係大企業啊，即係企業嘅利益損害咗，所以佢就唔鍾意佢，因為佢有機會呢就再連任呢再做耐啲，咁而家呢就即係吓搜羅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黑材料呢，就係、是、嚟去整佢落嚟，咁但係佢係民主程序選出嚟㗎嘛，所以你整佢落嚟呢，即係除非你真係軍事政變嗰啲人離曬譜啦，咁其實巴西以前好多噶嚇，咁但係佢哋就用呢個彈劾嘅程序，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啊，大家今日聽呢個節目嘅時期咧，其實個事態發展咧係未知會點樣樣嘅，即係究竟呢、這個羅塞夫頂唔頂得住啊？呢、這個國會由副總統啊，佢本來係佢嘅左右手啊所發起嘅一個彈劾啊，即係呢個咁嘅危機，但係確實咧，我去巴西嗱，咁啊講翻見聞錄啦。我係見聞到咧，我真係喺旅遊巴度咧，咁佢帶我哋啊由里約熱內盧啊咁啦，我真係問當地嗰個導遊噶嘛，我話嚇而家呢個總統係咪好 popular 咧咁啊？咁佢已經咩啦？一啲都唔 popular。佢話而家佢啲民望啊跌得好厲害啦，好多人話佢好貪污啊，好多人都想我落台啦咁。嗱咁所以我就真係唔知啊，我即係真係當地問過，咁究竟即係呢個導遊所講嘅嘢係反映咗大多數民意咧？同埋即使反映大多數民意，咁呢個民意係咪又俾人操控呢？真係唔知啦。因為如果你睇個民意調查呢，確實佢嗰個支持度呢係跌得好緊要嘅。過去呢兩年咁即係如果佢落咗台，當然如果呢個副總統上台呢，咁副總統呢就好明顯就梗係偏右嗰邊㗎啦。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左右之爭。咁其實整個南美洲呢，講真喺即係過去即係嗰幾百年啦，或者講得咩啲，即係一百年啦，其實都係好明顯係左右之爭㗎啦。因為佢好早期呢喺西班牙人統治底下，就嗰陣時資本主義都係啱啱崛起啫。咁而佢係真係獨立呢，但呢度講講南美嘅獨立都要講㗎，如果唔係你完全冇概念。其實就係相對早嘅。如果你睇返所有南美洲國家嘅獨立嘅日期呢，大部分都係1820幾年、三幾年咁上下就獨立㗎啦。差唔多同一時間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原來喺19世紀初，差唔多1810-15年咁上下咧，就出咗兩個民族英雄啊！就係即係喺南美洲家傳户曉，無人不識嘅一個就係呢個阿根廷嘅就係、是、叫做聖馬丁聖 Martin 啊，但係佢呢個聖咧，其實就唔係 S T 嗰個聖，係聖咩？佢 S A N 嘅其實都係嗰啲。西班牙话啦吓 ，S A N， 然后都系 Martin 就 M A R T I N， San Francisco 都系嗰个 San 啦吓，咁啊即系 San Martin 啦吓，但系我哋啲中文就亦叫圣马丁嘅吓，咁啊呢、这个当然你圣地牙哥都系啦，咁啊 San Diego 啦 ，San Diego 咧用个圣字啦系嘛，好啦，咁佢就圣马丁就系、是、阿根廷人嚟嘅，咁佢就主要咧就真系解放咗呢、这个南美洲嘅东面同埋南面啦，至于比较西面同埋北面咧就另一个啦。就係、是、玻利維亞人，但係嗰陣時其實未有玻利維亞呢個國家，講真嚇，其實玻利維亞未係國家，咁就主要係秘魯嗰陣時叫做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叫做玻利亞嘅一個民族英雄。其實今日玻利維亞呢個國家呢個名咧，就係、是、由呢個人嚟嘅、就係玻利華就係、是、B O L I V A R 嘅，所以 Bolivia 呢個字就係來自佢嘅。咁但係呢個玻利亞咧就叫做西蒙啊 ，Simon Bolivar 咧，咁佢就喺東北面，即係西北面 ，sorry 嚇，就喺秘魯啊，而家玻利維亞個地方就法蘭啦嚇，亦都係打到去委內瑞拉啦嚇，跟住落去就智利嗰邊啦。咁而聖馬丁咧就喺阿根廷嗰邊嚇，北就係巴西啦，西就係智利啦，咁樣咧就同西班牙作戰，咁就打得好厲害嘅，打得好厲害咧。就卒之差唔多經過成十年咁滯咧，就去到1825年左右咧，先至取得勝利。咁唔使講，梗係好血腥噶啦！佢哋歷史即係好多人犧牲咗啦。咁西班牙就投降啦。咁當然呢個投降咧，其實當時都係有個契機嘅。點解西班牙有機會俾佢哋打敗咧？就係因為原來喺歐洲出咗咩咧？你諗下，19世紀出咗咩？就出咗拿破崙。拿破崙咧，當時就因為東征西討嘛，成個歐洲都俾佢征伐啊嘛，即係法國嘅拿破崙。咁佢西面就打到去西班牙葡萄牙啦，咁所以佢西班牙葡萄牙都自顧不暇咁滯。咁啊講翻巴西啦，巴西係一個比較獨特嘅。其實巴西咧就唔係直接由聖馬丁同埋呢個玻利亞，其實聖馬丁玻利亞咧就兩個係盟友嚟嘅，即係大家梗係惺惺相惜啦，互相呼應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巴西本身咧，原來咧就佢哋都係比較早就想我擺脱呢個葡萄牙人。但係其實佢擺脱葡萄牙嗰啲人呢都係 葡萄牙去嗰度殖民咗佢自己嘅人嚟嘅好多，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头先讲过啦，就系、是、mix 啦， 即系佢唔系原住嗰啲， 系啦，咁啊 mix 咗咧，而且你知唔知佢后嚟最后同葡萄牙就打仗打咗好多啦，佢、最后系嗱呢样嘢真系我都唔知啊，或者大家多数都唔知，原来巴西系曾经有个皇帝嘅，因为佢赶走咗葡萄牙，咁葡萄牙当时都有皇帝噶嘛、西班牙、葡萄牙都有皇帝噶嘛， 有样学样， 系啦。所以咧，佢趕走咗葡萄牙人咧，佢就成立咗叫巴西王國，叫做 Brazilian Empire 嚇、啊。咁咧真係好有趣喎、啊。咁 Brazilian Empire 咧就曾經有個 Emperor 嘅，咁、我都唔知原來巴西係曾經有個 Emperor 嘅，你話係咪好過癮咧嚇？咁、咧就但係呢個咧後嚟佢就到1889年。嗱，佢就1825年啊，其实差唔多1825年就赶走咗葡萄牙人，就叫做独立战争。但之后咧有个王国就有皇帝，咁但系慢慢咧，即系佢啲即系呢个帝制都不能够维系得太耐啦。去到1889年咧，啊，咁当然啦，嗰阵时又经过美国独立战争，又经过法国大革命，咁啊法国嗰个路易十六都上一段头台啦。咁所以咧，即系嗰阵时啲人唔能够再接受帝制啦，咁啊可以又一推翻咯，推翻咧，但系1889年咧，即系19世纪末啦吓。就有政变，但政变咧就出咗个军政府，啊咁、所以虽即系名义上佢已经唔系帝制，但系都系专制，因为军政府都系专制嘅。咁样咧就，但要去到几年之后咧，就五年后咧，咁就好似即系尝试还政于民啦，即系嗰个军队，就1894年咧就基本上就话成立一个共和国啦。咁但系佢呢个共和国咧，真系呢个所谓宪政民主嘅道路咧系非常咁曲折崎岖。是好漫长嘅，真係由1894年喎、到而家喎，咁其实係经过几次嘅转折呢，係恢复返呢一个独裁专制，咁多数就係军人政府啊，我哋叫做 Junta 嗰个字啊， J-U-N-T-A 好得意个 J 字啊，读个发音係咁嘅，就 Junta 就係军政府，即係而家缅甸啊昂山素基嗰个都係叫 Junta 㗎、就叫军政府啊，咁所以呢佢1930年呢又曾经回复过独裁啦，咁但係经历咗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，当然佢就企喺即係盟军嗰边啦，就係、打纳粹德国啦，咁、但係后嚟呢就要搞到去1956年呢先至係比较回复比较稳定，咁就曾经又係比较有宪政民主啦尝试啦，但係去到1964年呢又係啦，因为嗰阵时咧就出咗啲咧又系比较上偏左嘅政权嘅政府，其实玻利亚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左倾嘅。讲真，玻利亚主义咧系早过马克思嘅。马克思同恩格斯嘅共产党宣言咧系1844年，吓、但系玻利亚咧系即系差唔多10年去到1825年咧，就已经即系打仗打到出生入死啦。咁后嚟卒之就解放咗成个南美洲啦，同圣马丁系嘛。但系佢嗰阵时已经系讲一样嘢噶，就系社会公义咯，系嘛，即系民生为主咯，同埋咧就系要对抗帝国主义咯，帝国殖民主义咯，系嘛。咁其实所有呢啲嘢咧都可以被归类话左噶嘛，系嘛。咁其實佢都係講即係我哋獨立啊咁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後嚟去到1950年代咧，就係一個左傾嘅政府。好啦，去到1956年咧，1964年咧，卒之咧呢、這個政府就俾人推翻，就俾軍政府又推翻。咁呢個推翻咧，即係而家睇翻上嚟咧，其實背後你話邊個支撐咧？好明顯啦，就美國嘅中央情報局。咁樣嗱，大家我係強烈咧，就係即係建議大家真係上網查下一個字。就是叫做 Operation Condor， Condor 就是 C-O-N-D-O-R， 其实 Condor 呢就是一隻鹰来的，南美洲的鹰，咁但我心里再查清楚维基呢，原来佢哋叫咒，即係一个咒咁样啦，嗰、那个咒啦，係咪即係张咒下嗰个咒啦，就下面一个鸟字 一鸟、 保护储装，佢哋嘅汤包用料十足之余仲无添加无防腐剂，而且冇唔天然嘅味精。 大粒嘅， 咪就系独子咯，佢一开二啊。 呢个咯。 系啊。 哦，我明啦，独子。 真系一粒过噶。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，而家最识食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。